Goodbye my love， 一个月半下雨天。Goodbye my love， 风里提琴前面哀怨，独奏一曲再见，内心浅起某些挂念，即使感觉并未太新鲜。Goodbye my love， 跟你愉快但太短。Goodbye my love， 一个誓约随时光。定那天 Goodbye my love。